第47集，我绿我自己。季行辰这会儿总算拿看正常人的眼神看我了。我自我分析到最后却有点迷茫。其实我也区分不出我对你的喜欢是不是因为受到25岁的我的影响。我唯一能确定的是，你值得被我喜欢。季行辰抿着手指上沾到的眼泪，嘴角动了动。 你记起了我多少，就敢帮25岁的你这么打包票？ 我梦到你很多次，虽然是那种梦，但是梦里我确实对你非常心动。临醒来时，我都会从梦里感同身受到对你的心动。季行辰神情微妙，季行辰其实也梦到面前这个熟悉的男人，只是过了太久，远到更像是记忆出现了偏差。 梦谁都会做。 季行辰意味不明的男生突然凑近了我些，呼吸着我身上的味道。 为什么要在身上放这股香？ 我还没换睡衣，衣服上染着那股清冷的松香的味道，离不开了。变成25岁的我以后，后遗症不可谓不多，离了这股香，觉都睡不踏实。季行辰深深的叹气，又像是在深呼吸。 要不要试试？我帮你区分。 我隐约听懂他的意思，是要帮我区分我对他的喜欢是否源自25岁的我的干扰。我迟缓地眨了下眼，季行辰秒懂我的痴呆，主动脱下了身上的睡衣。 不是觉得我在外面鬼混吗？自己检查看看。 我眼眶上的红迅速蔓延到了全脸，看到他赤裸的上身，喉结重重一滚，沸腾的狼血又横冲直撞地涌向下身。季行辰再度将手伸向我的脖子，这次的动作轻缓缱绻，摩挲着我的颈侧，指尖的戒指在我红透的耳垂上蹭出一道微凉的触感。 原以为你是气血比较足。 季行辰眯着眼将我上下一扫，观察着我的神色，对比着印象中男人总是寂然不动的冷感作态，觉出几分趣味来，尾音轻挑道， 其实是在害羞吗？ 我们在一间屋子里睡在一张床上，无处可避的原来是我。身体对愉悦感是有记忆的，我皱了下眉，侧开了目光，整颗心却已经急速跳跃着扑在了他的身上，再难自控。 你别欺负我了。这就欺负你了。 季行辰神色寡淡，以一种极其坦荡的语气说起虎狼之词。 想听听你平时是怎么欺负我的吗？ 这个平时欺负指的肯定不是我从他碗里抢排骨吃，而是25岁的我吃他的现场。脑袋烧得快要过热死机，我眼底一凛，忽然轻声堵住了季行辰撩拨我的嘴，用我的嘴。季行辰没动，任我贴着亲了一会儿，鼻梁相触，他的呼吸好热。这种单纯的相贴没有持续太久，直至季行辰舔开我的唇缝，等不到我的动作，主动将舌探进我的嘴里，扯着我的衣领将我拉回，强势的迫近，加深了这个焦灼的吻。 它尝起来是甜的，接吻原来是这么舒服的事情。首次与人湿吻的我，欲望彻底上头，像只第一次被投喂了肉的疯狗一样，追着喂养我的人无理智地撕咬着。季星辰闷哼了一声，眼睫在我的脸上泛出一星半点痛楚的泪意，极轻微的感觉，像喝在脸上的一片湿热的雾气，连传递出的痛楚都是撩拨的。我的意识非但没清明，反而浑浊得更加冲动，无端生出想要将他弄得更脏的施虐欲，想向他给予索取更多的情绪，好像这样就能证明什么。证明什么？证明他属于我。这种阴暗又病态的情绪属于25岁的我。季星辰扯着我的头发将彼此分开，恼怒道， 你要多见你没数吗？ 他的眼中映出我阴鸷的神情，我紧盯着他下唇几乎见血的齿痕，悄然在自己犬齿的牙尖上舔了一下，真正看到他眼眶里被激出的泪意，就又舍不得做得更过火。我喉结动了动，将他的味道咽了下去，在他的下唇上讨好地舔了舔。要不你咬回来，我不会躲。季星辰掐着我的脸，再度将我扯开。我扭捏了一会儿，捧着他的手腕，用脸蹭了蹭他的掌心。他尝起来是蜜一样的味道，而我对甜味向来偏爱上瘾。陈哥，我还想跟你亲亲。季星辰看着我的眼睛，有意无意地将被我舔过的下唇含进了嘴里，在我又跟个狂犬病一样扑上来亲他时，眯了眯眼，暗喻道， 你就只长嘴了。 某处被点名后激动的一动，我话音低得像蚊子在乱哼哼。你明明知道。季星辰验货似的隔着裤子摸索着，不轻不重地摁了一下，娴熟地拉下了拉链。我整个人都僵硬住了，从束缚中脱出之后张扬地竖立着，深谙的颜色戾气汹涌，显出几分难以招惹的凶性来。感受到季行辰的注视后，沉甸甸地移动，小腹上的青筋都跟着跳了跳。我19岁时差不多就长这么大了，而且比他粉。季星辰看了看我的脸，用我的脸为我的脑回路赎了罪，忍下了我扫兴的胡言乱语，将身上稚气减龄的睡衣长裤尽数退下，露出腰身比绝佳的身体。他的全身都有种养尊处优的白净，洗过热水澡的身体此刻还温腾腾的，指骨与各处关节透着薄红。虽是荷尔蒙旺盛的男子气概的象征，呈现出的感觉却极具色相，总算不再是一副无感的样子。季星辰任由作为似的躺在床上，像是生人勿近的小刺猬，亮出最柔软的肚皮，将他最私密的柔弱部位都暴露了出来，自下而上懒懒地抬眼看我，无声的邀请一样。我们之间的进度全然乱序，我才向他表白就快进到解锁关系中最后的节点，这进展得太快，梳理太快，或者本该如此。本该如此。 立正。 季星辰确认什么似的叫了我的名字。 嗯？我不清楚我该不该应声，我莫名感觉出他不是在叫我，可我已经习惯回应他的召唤。 第二个床头柜里有装备。